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我们这段歌词再熟悉不过了。是的，京城有个帮帮团，那京城除了有个帮帮团之外，了解帮帮团的朋友还知道，京城还有一个咱爸咱妈公益学校。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最前身是咱爸咱妈公益电脑学习班。从2013年底第一期电脑班正式开学，已经经过了将近5个年头。如今的电脑班已经成为公益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学员超过1000人。在2018年的这个美丽的春季，我们又迎来了第17学员的开学典礼。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第17，此次共招收63名学员，年龄最大的84岁，70多岁的也不在少数，住家最远的，有昌平的，有通州的。看到这么多的学员诚心诚意的来参与学习，在开学典礼上，学校的志愿者老师们无不感慨万千。 一面鲜红，一面嫩黄，上面写着“咱爸咱妈学电脑”，其中红色的旗帜已经交给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名誉校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京城帮帮团主持人方明、香露两位老师，并且由京城帮帮团节目组收藏。别看两面旗帜普普通通，有点简单，但是它有着深远的意义，标志着咱爸咱妈从无到有。那面黄色的旗帜我一直珍藏，经常拿出来看看，每一次看到它就有说不出的激动。多少次师生们高举咱爸咱妈学电脑的旗帜，参加社区清洁日的活动，不管酷暑严寒，不离左右。还有一面旗帜，咱爸咱妈公益团队陪着师生们参加社区义务理发，更有后来成立公益理发班，每个月末为老年公益的老人们理发。我们的学校不仅仅以公益为主，令人感动的是非常有人情味儿。多少次大家生日聚会，那面生日快乐的旗帜陪伴左右， 大家开心快乐的相聚，共享大家庭的温暖。在老年公寓的墙上挂着一面长长的旗帜，上面签满了每一期学员的名字。在二楼的多功能厅有一面特殊的旗帜，旗帜上一个大大的家字，鲜艳夺目，上面嵌满了每期学员的名字，它更像纽带连接着我们。这一面面旗帜陪伴和见证了公益与学校的成长，不知多少次同学们一起春游秋游，走到哪里咱爸咱妈学电脑的旗帜就飘扬到哪里。我清晰地记得在海棠花溪，大家边赏花边吟诗，引得在场的游人驻足观看，同学们向游人宣传咱爸咱妈学电脑的公益精神。第十期的同学们，欢迎大家加入到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大家庭，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公益事业的美好明天。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实际上我听那个京城帮帮团这个节目，我从哪年呢，从90年我就开始听了。那阵儿呢是苏京平他们还有那个程茵他们主持的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怎么说呀，特别接地气，也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年人听。只不过呢我家里的事儿呢好像离不开，我一直就想报着班来学，说实在的家里上班的上学的我有点离不开。再说我在社区里边呢担任那个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所以呢我那点我的工作我也离不开。可是你说老离不开离不开的，说实在的我老为人家活着，我现在我都70了，我也该为自己活活了。所以我这次我下决心呢，这第十期呢我一定得来。今天呢因为我第一次来，我怕我找不到，所以我第一个来的，咱们第一个来的，我怕到时候跟这儿迟到不合适，是不是？说实在的我觉得挺有亲和力的，特别亲切，咱们之间好像都不是说挺生的，我觉得都特别熟，看着不是说挺陌生的。电视也好广播也好，改来改去好像咱们老年人所听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我特别的衷心希望这个方明他们的节目别再取消了，别再更换了。就是啊，他们所以这次我想呢为自己活一把呢。你说问家里的孩子吧，有时候说待会儿有些什么事儿，你等他回来，哎呦还不够他忙的，你问他跟他求着他似的，有很多东西你问他他也没耐心，那给行了行了，那给你弄好了，你就这样。你要说他们不孝顺好像也有点不合适，他们工作也挺忙的，还是咱们自己到这儿来，咱们之间呢就说年龄差不多的呢，反正你傻我也不机灵，反正咱们就是互相帮衬着，是不是？互相不是说学手机的问题，学电脑的问题，咱们互相之间是吧交流，互相聊天，互相说话。现在都改成楼房了，你说邻里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现在咱们能够找到一起，能够共同一块聊聊天说说话，机会也挺难得的。有些人跳街舞去，有人去唱歌去，咱们呢在这儿学习学习电脑，然后有他们这些志愿者呢能够付出给咱们圈在一块儿，给咱们拢在一块儿，咱们应该珍惜这个。咱们做好了就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就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让他们呢为咱们服务呢心里也觉得坦然也高兴，咱们都高兴，咱们身体都好，为社会也好为家庭也好，等于是呢一举好几得，何乐而不为，是不是？谢谢大家啊。 李老师做得真好，做得真好。 又迎来了2018年咱们第十期的学员代表，我相信呢通过这个帮帮团这根线，然后让大家找到了一个家，这个家呢就是咱们这个公益学校，公益学校呢就坐落在我们这个光南社区。 天色又变阴暗，大雨又要飙下来，这个城市最近看来心情很坏，光线不够，天空太矮，谁还得起来？ Oh yeah， 我要去的地方听说路还很漫长，不是不曾心灰意冷，是没空沮丧。 须勇敢。天黑又怎么样，我自己有颗太阳，在每个暗夜努力放出光亮，只要谁愿意分享，欢迎一起来温暖。Oh yeah, 下雪又怎么样，我自己有颗太阳，在风霜路上融化我的孤单，当天空忘了蔚蓝，还有他做我的伴，一旦汗水流到胸膛就被他晒干。我要去的前方有很多人折回来，劝我不要痴心妄想和现实抵抗，我没有那么容易绝望，我不管，我不想投降。天黑又怎么样，我自己有颗太阳，在每个暗夜努力放出光亮，只要谁愿意分享，欢迎一起来温暖。Oh yeah, 下雪又怎么样，我自己有颗太阳，在风霜路上融化我的孤单，当天空忘了蔚蓝，还有他我的伴，你的汗水流到胸膛就被它晒干。 作为大家庭的其中的一员，我呢是这样想的，不管您来自于哪里，奔我们公益学校来了，您就是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的一员，所以不管您在这儿学什么做什么，我们都是支持的欢迎的。 天黑又怎么，我自己有颗太阳，在每个暗夜努力放出光亮，只要谁愿意分享，欢迎一起来温暖。Oh yeah, 下雪又怎么样，我自己有颗太阳，在风霜路上融化我的孤单，当天空忘了蔚蓝，有他做我的伴，你的汗水流到胸膛就被他晒干。 希望大家在这个公益学校里边结交更好的伙伴，学到更多的知识，然后让咱们这个老年的生活更加丰富起来。 介绍一下我们刘老，我们刘老是从第六期六七八九十，这是我们最佳学员，上一期九期被评为我们最佳学员。刘老的事迹特别感动，他从平谷过来，说实在王老师讲的东西他已经听了不是一遍两遍了吧，但是他就是爱来。为什么？这有吸引力，这有凝聚力，这有他喜欢的志愿者，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广交朋友，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快乐，是吧？ 这个学校确实很接地气，我来是五期的，从六七八九十，每一期学习都有新思想、新感悟。它这个东西都是新东西，不是说这个书本列出的东西。你看这苹果又一样，可是这个特殊点，他们也是这样，我们很受感动，很接地气。他们也不容易啊，也是一分钱不拿。这个老师很感 激。我是听我的好朋友，他听了节目告诉我的，就知道了，我们就来报名了，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吧。 因为我是这个帮帮团的忠实听众啊，就是以前老听这节目，去年还在忙于工作。方明在这个帮帮团里说第十期开学了，那个什么，我一看赶紧就报名吧，通过这个平台是吧，锻炼自己，广交朋友呗，开开心心的多学点东西。 我是听这个方明的主持这个 其实这个帮帮团我早就听说过，但是呢就是没就是忙吧，最近呢他们又闲下来了，完朱姐就说你走咱们一块儿去，丰富点老年生活，多学习点，参加一些活动，也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自个儿也快乐，所以我特别愿意来，挺愿意来的。 一个是听咱们那个帮帮团的这个，还一个还是听我的一朋友说在咱们这社区还办得特别好，这里边的老师都是公益性的，然后一分钱哈不收，都适合于我们中老年人。一个呢自己呢也想加入这个团队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有一个口号叫帮助别人我快乐，大家都快乐，就是参加到咱们这个团来了。 有一点就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这个公益学校从始至终一直是秉持着一个志愿的服务的这么一个精神，我们的老师各种工作人员就是从来不会说去收取任何一项费用，然后全力的支持我们这个学校的发展和各项课程的开展，也希望大家能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真正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享受每天快乐的生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常常觉得我自己很重要。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你快乐吗？我想一下， 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快乐吗？我让你管， 那就让你自己去想办法。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快乐其实也没 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如今的咱爸咱妈公益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有十几门，除了教授老年朋友学习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常规知识之外，还开设了许多兴趣班，比如舞蹈班、朗诵班、瑜伽班、编织班、摄影班等等，极大丰富了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各种志愿活动，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编织班和舞蹈班，看看第十期的学员开学的第一课在做些什么。 这三个是新来的？ 第一次 啊。是听广播电台来的？ 对呀、 啊、 我听方明的节目。 嗯，方明节目来的。 有说那什么苹果来的、天通苑的。 对呀、啊、我七点多就出来了。 特别感谢方明给咱们搭了这个桥。 对呀、啊、 现在咱们 这节目一直在听嘛。 嗯，编织班以前就是也搞特别不错啊，赵老师是搞了好多年了，是吧？ 十多年。嗯， 我来了以后几乎每次那个大的活动都有咱们的作品作为奖品啊，作为那个纪念品发放。 走进养老院，给他们织围脖，砸鞋垫，送上咱们的这个小的工艺品。 在我们这个编织班里，我们年岁最大的有85岁的 他在我们这个编织班里算手最巧的，经过他的手编出了很多精美的工艺品。新学员呢，现在今天第一节课都在自己忙着学习基础的一些个技法，老的呢是分别是都是老师，老学员都变成老师，然后挨个的教他们。 老师在耐心的教会， 耐心的教你们。这位老大姐，年龄最大的。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啊？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7。 87了，眼睛还看得见吧？ 眼睛没事。 啊，我看你刚才 都不好使。 刚才编的还挺利索，还这么一会儿就编了这么多了。 我就是瞎琢磨，琢磨事儿。 爱琢磨。 有写好多东西，艺术品什么的，他也是自己琢磨，有变动。 他呀，编那样子吧，给了我，我就慢慢给能编出来，弄成。 有时候还有创新。 好，上课开始。 好， 老师好。 2008开始了。 好，2018新学期开始了，大家加油。 开始。 这是我们校长 啊，你好， 这是我们参加那个年拜会活动，人家给我们送奖品来了，这是那个大家努力的结果 啊。 在那个会 咱们帮帮团这节目， 对帮帮团， 对他们也听的是帮帮团来找联系我们， 在会上表演了什么节目？ 草原恋，对 草原恋， 很好，特别棒，特别棒。 别都说了，绝对不是大妈队。 当初为什么找到我们？ 也是我就是听了帮帮团以后联系的这个阿姨，演完一次节目嘛，不管是这个整体还有这个特别美观，整体非常美观，整齐划一，真的是这一场演出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出色的一个团，确实是，我也很自豪，也是，对，真的是比较。 您知道我们这个老师都是公益志愿者吗？ 对，我知道咱们这个都是在这个侧面，我也了解过，也了解过。感谢我请帮助他人，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要想感谢我 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

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来泰花卉的王景刚。景刚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每到换季的时候呢，景刚都会准时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我们的特别喜欢花草的朋友们出主意想办法，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那眼下呢又是阳春三月，又到了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时节了。今天啊，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事儿，就是每每到了换季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人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有点不舒服不适应。那你说这个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那每每到了换季的时候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植物在换季的时候首先最敏感的应该是温度，比如说这个季节呢，我们有些花可能需要移到室外，这样呢室内和室外的环境差别会很大，我们需要对花卉做提前的耐寒性的锻炼、也就是说适当的经常通通风、给它一点低温，有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 你说这人呢讲究一个春捂秋冻啊，这个花儿有这一说吗？ 其实花儿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是满足了这个它所需要大概的温度光照和湿度的话都还可以。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植物呢本身应该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的，所以其实室外的这个环境应该是更适合它，但是只是由于现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不允许，很多花呢都被搬到屋里来了，我们称之为温室的花。但其实呢，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呢，到了适合的温度把花草搬出去，让它享受这个大自然当中的空气和阳光是最好的。那刚才你也讲了，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把有些可以搬到室外的花，那哪些花适合到户外去感受阳光？ 比如说在咱们北京地区适合放在室外的就常见的花卉、有非洲茉莉、鸭掌木也叫鸭脚木、茉莉花、铁树啊，这一类的差不多都可以放到室外的。 嗯，就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植物的话呢、那现在可以提前做一下准备运动是吧，做一下这个 经常通通风 热身活动，然后呢到了合适的温度呢就把它搬出去。当然前提条件就是您家得有合适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撑个院，我们阳台没有风什么之类的哈。那说到这个准备运动啊，这个花一旦搬出去之后得适合什么样的条件呢？大概气温到什么度数就可以了？ 昼夜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十度以上就是最安全的，因为十度是大多数植物的生长的起点温度，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冻害或生理性障碍的一个温度。 十度的这个温度，那大概就是按我们北京的这个月份算是 四月中以后吧。 四月中 防备出现倒春寒把花给冻了， 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气温合适的话呢、我们就把花可以搬出去了。但是前提条件呢景刚也说了，就是提前得通通风，让它感受一下这个冷空气是吧。嗯，说到春季种植花草树木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注意温度的变化之外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春季的话我们所面临的就是温度升高了，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湿度相对小，空气很干燥，这个时候呢每年的三月份五月份这一块时间是那个虫子开始大量繁殖的季节，需要病虫害的防控。 那怎么防控呢？ 比如说我们室内的盆栽的花卉常见的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问题的，先说虫害吧。虫害呢主要有红蜘蛛，这个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介壳虫 介壳虫有那个白轮盾介，还有长尾粉介，还有就是蚜虫啊，这一类的比较常见。 嗯，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啊，那怎么预防它长虫子呢？ 这些虫子大量发生的条件，这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空气湿度太小，就是空气太干燥；二是温度高；三是通风不良。啊，是最主要的三个原因。 那基本上这一冬天，捂也捂出毛病来了，是吧？ 所以说我们家里的花要经常观察，主要是在叶子的背面，它们都偷偷的藏在后面，需要经常观察。 那一旦发现了，怎么及时处理呢？ 可以做三个方面。一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买点杀虫剂，喷点杀虫剂。优点呢，比较迅速的杀灭虫子。缺点呢，就是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味儿。这是一点。然后呢，再就是人工，我们人工拿干净的布擦叶子，把那个虫子都擦掉。虫子过于多，对植物的叶片伤害比较大的，直接拿剪刀给清除啊，这是一方面。 所以就是随时观察嘛。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对于一些飞的虫子，比如像白粉虱啊、蚜虫的成虫啊，它有的也会飞，还有那个我们常见那种黑色的小黑飞。那个小虫子，这一类的飞的虫子呢，有那个捕虫板，就也叫黄板，俗称黄板、粘虫板，可以挂在花的枝杈上，它能诱惑虫子飞到上面，直接就粘住了。这种是能在短时间内比较迅速的降低虫子的密度。 哎，你别说啊，你说我们在家里面养个花、种个草，也得和虫子斗智斗勇，是吧？ 是的，因为我们要创造一个植物比较喜欢、相对良好的一个状态，就必须想各种办法。 我们都说有病得早治啊，其实对于这个养花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一旦发现病虫害，是不是早下手最好？ 对，所以说要经常观察，不一定说每次都要经常浇浇水，只做浇水其他都不做。经常观察叶片的背面、茎杆啊、叶子的正面呀，看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异常，这样是要及早发现。否则的话，当你平时不注意发现虫子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多了，特别难治，已经很晚。 哦，就是它病入膏肓的话，可能用什么招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了。 对，所以即使能把它挽救的话，也会非常费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虫啊，因为我们家里面养的花啊，不可能是一个品种或者一盆啊，那一旦发现有一盆上有了这些讨厌的小东西之后，它会传染吗？ 会的。比如说长尾粉介，就是我们常见的好多植物上那个白色的像毛毛絮状的，它会随着空气来回飘。比如说像蚜虫和介壳虫相对来说固定的花上可能还好一点，像蚜虫啊、白粉虱这一类的花会到处飞。 哦，我原来以为就是虫子传染可能是互相它爬过去的，其实它空气当中它也会传播，是吧？ 也会传播。 好吧，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啊，特别是这个季节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些花草都是我们家里面常见的，可能这位听众今天问的问题呢，就有可能是你以后会碰到的问题，多掌握一点知识呢是没有什么坏处的。这位听众说，景刚你好，现在这个季节适合种树吗？什么时候种树最好？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这个话里话外能听出信息来，肯定您家里有一大院儿。 对， 种树在哪儿啊？ 就大多数树种来说，每年比较合适的时间是两个，一个是秋末，就是秋天叶子落叶了，然后在休眠之后上冻之前，这是一个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在春季，那个开花的植物呢，树呢，就是在开花之前，或者是开花之后叶子长出来之前。这两个时间是移栽树比较好的时机。 那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移栽的时候呢，一定要依据树的株型和年龄的大小，土坨我们要保土坨，土坨在有可能的前提下就是尽量大，目的就是不伤根，尽量少伤根。这样呢对它成活有利。还有一个就是在移栽的过程中，树干的树皮一定不尽量不要伤到。这样的话，树容易出问题，对成活率啊、美观上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说到种树啊，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注意事项，适用于所有的树吗？ 对，适用于所有的树。 哦，那比如说我们老北京比较喜欢的，像什么石榴啊、玉兰呀、 包括什么香顺都是可以的，是吧？ 嗯，但是石榴相对来说可能娇细一点点， 嗯， 啊，最好是在春季， 也是有一点点细微之处的差别的，啊， 对对对。 好，好，这是种树啊。还有听众呢问到了种菜，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种菜了？ 啊，那个要说种菜的话，如果我们考虑在家里，比如说用容器，各种盒子，像木盒子呀。啊，塑料盒子呀，像这一类的，在家里种的话，嗯，随时都可以。 嗯， 啊，如果考虑的是家里有院子，有小菜园，就是清明前后这会儿就可以陆续的就可以种了。 就也需要一定温度。 对，也需要一定的温度的积累，俗称积温。 大概是多少度的上下就可以种菜？ 还是刚才那个说的十度， 就是 十度 晚上的温度平均在十度以上， 必须要稳定在十度以上 就可以， 不能有反复。 到室外去种菜，嗯。这位说请教专家，想问一下啊，什么地方有卖高品质的菜种子的？他说我以前在花卉市场买过菜的种子，但是呢都不爱出芽儿。说是不是得一定要去专业的地方买啊，比如说农科院什么的。 我们平时在花卉市场里买到的菜种子，都是那种迷你小包装，甚至于一个袋子可能看得挺大，里面只有几颗种子，它可能更适于这种给小朋友种着玩啊。 嗯， 但是如果您说要是种菜园，想那个吃，我们像有所收获呀，这种的话最好是去种子站，或者是像去农科院的有门市啊，有卖这种种子，一定要去这种专业的卖生产资料的这种门市去买， 哦， 啊，就是正规的那种大包装的，有好多种子的， 就是也分观赏型和非观赏型的哈。 对对对， 那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花卉市场买的那个迷你小包装的菜种子，是完全种不出来吗？还是说种植方法不对造成的呀？ 多方面原因，一个是种植方法的问题，还有就是这种种子就可能不是最新鲜的，就是不是当年的这个种子。 哦，明白了， 啊， 就即便是说我没有打算说拿这个种子种出菜来吃，只是为了给小朋友看，嗯，那有可能在操作方法正确的情况下它可能也不出来，因为是种子的问题， 嗯，对，是的。所以说那个在咱们北京这边呢，好多地儿买不到这种，就是说特别就农户用的这种种子。我前几天我回了一趟老家，我都是在老家带回了好多种子，因为我每年也有这方面客户的需求，就是说需要种菜呀什么的，也有菜园。 哦，下回麻烦你多带点啊。 好的。 我们这听众肯定特需要啊。那说到这个话题呢，再想多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呢也都希望宝宝能够观察一下植物的成长，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拿什么给孩子看会比较好一点呢？ 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在花卉市场里有这种小包装的， 嗯， 这种小包装的其实就是适合给孩子呀，给小朋友啊，这种 看着玩儿， 示范性的这种养着玩，感受一下这个养植物的过程，这种倒是可以。 方法正确的话，它也是能 有 一个成长过程。 就种子没有那么多，无非就是一个发芽率的问题。 哦，其实我也种过，有的就是失败了，有的就是长出一个很小的苗，然后没过多久它就倒下了。 覆土的深度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土壤湿度。小的种子呢，一般就是撒在土壤表面，上面再轻轻的盖一层土就 OK。如果说大颗粒的种子，可以适当的埋一公分到两公分的土，千万不要埋厚土，这样的话它种子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它是出不来的。 哦，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养的绿萝长出了新叉，爬得满墙满电视柜都是，我们就给它绕起来盘起来，是这样做好呢还是把它剪断好呢？ 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呢，植物都有顶端优势，它的生长最旺盛，营养都是紧着最前部长。如果你喜欢它，让它有长长的条，爬的到处都是，感觉很漂亮，你就可以让随意的长。但是这种的后果呢，就是它原来的条的后部和整个树干的叶子会很稀少，因为它营养相对来说都供着前面。 就是我明白了，就是它那个大树干上那个叶子 就会很 越来越小哈， 对，或少，然后黄，整体的叶片都小。然后还有人呢不喜欢这种乱乱的形，在最开始的时候只要长长出来就要把它剪掉，就是控制它的生长，维持一个原来的株形不变，就有这种两种方式，看个人的喜好。也是 好，就有人他喜欢看那种 长长的飘逸 的 感觉。 他说的应该是种在大花盆里的这个绿萝， 对对对， 还有那个小盆栽的绿萝，那个其实 爬的哪儿都是，倒也是挺好看的哈。嗯、 对， 嗯，来，我们说说土的问题啊。刚才那位听众问到了小区花园里的土可以种花吗？这位也问到了土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啊。他说我儿子学校啊发了几盆多肉植物，我想呢把它腾到一个很漂亮的工艺花盆里。他说花卉市场里卖的营养土可以直接用吗？刚刚换完盆不能马上浇水吧？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小区花园里的土可以种花吗？ 非常不好。因为那个在实际过程中也有，我也有碰到客户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小区花园里产的土然后回去种花，结果长了各式各样的就是野外生的杂草。就是小区里的土呢相对来说土质比较差，它可能种普通的草坪还行，如果种这种盆花呢它比较容易板结，而且里边会带各种虫卵啊杂草的种子呀，对花的生长不是很有利。所以如果非要用，可以兑一点好的营养土掺进去、 哦、 建议不要用， 最好不用哈。 对对对， 其实我们到花卉市场买的这个营养土就可以了哈、 嗯、对、啊、 那说到营养土，那我们先来说说营养土吧，它是适用于所有的花吗？ 不同的花卉有不同的营养土，常见的营养土呢它就是泥炭土、珍珠岩、质石、草炭土啊这一类的东西，不同比例混合的这种。比如像多肉，刚才对于听众说的多肉呢，有专门的多肉用土啊、都有相对应的专用土。像家里用的数量也不会很大，大概10块钱左右或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都有，无非就是容量大小不一样，都还不错。 所以大家去市场买土的时候呢也要会买，就是你得告诉人家你那个花是什么花，他会给你提供相应的适合他的土。 对， 对， 或者呢是你多买几种土，因为我们家里面种花不可能就一种啊，多买几种土备着，然后您写好标签写上这个适合哪个这个适合哪个，别给它用乱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换完盆儿，能不能马上浇水？多肉 的话，刚换完盆的多肉尽量不要放在光照特别强的地方，然后暂时不浇水。 暂时不浇水， 对、 什么时候可以浇 水？因为换盆的时候它会对根系多少会有一点点损伤，缓的这个期呢叫扶盆期，扶是服务的扶，那就是也所谓的通俗一点呢就是给它一个适应的过程 啊、 通常呢我们在过了一般一周左右的或者是3-5天这样的过了扶盆期之后呢您就正常的浇水就可以了啊、正常的浇水。但是这个浇水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根系有的可能受损比较严重的话，它下部的叶子会有黄叶掉叶，这是都是正常的现象，不用过分担心，等到过了这个扶盆期就好了、 有点像人生完病之后哈，就是你得让它缓一几天、 对， 不能马上给它揣。 它现在起初它的吸收能力都差，必须消耗一部分底下的叶片的营养 才可以、 才可以恢复。 好，这是多肉植物啊，多肉植物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品种，那其他的植物换完盆之后其实也是不能马上浇水的吧？还是说不一样呢？ 不一样。其实对于一些根系比较强的，咱们常见的绿植，什么发财树啦、 绿萝什么之类的、 这一类的大型的盆栽植物的话，换完盆之后可以马上浇水，没问题。对于一些小植物，像多肉啊，一些虚根系的植物呢，您多少会伤根，而且它本身植株抵抗力就差就弱、这样的话就要区别对待。 春季是适合给花植物换盆的季节吗？ 一般的是3月份到5月份 都是可以的哈、那如果换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盆土的选择，花盆的选择，基本上是这个。 盆土一般我们可能就会去选择到市场上买这个营养土啊、那这个花盆大小多少合适呢？这太大了也不行吧？ 对，好多人错误的理解就是说种花的时候你给我多添点土吧。我总是建议，我说不是舍不得土，是土多了没好处。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家里浇花的话往往就是水浇的都多，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浇水多了土多，这样很不容易干，往往土壤表面干了就以为其实整体都干，其实并不是，因为土多它下面还湿着呢，反复的几次这种重复的浇水很快下面就烂根了。 所以要把花草种植好啊，真的有一些必要的常识还是要掌握的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凭感觉，我饿了它就饿了，我渴了它就渴了，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哈。蝴蝶兰的问题也是问的很多的，这位说我们家里养的蝴蝶兰开完花之后用把枝子给剪掉吗？怎么养才能让它再次开花呢？ 蝴蝶兰花开过之后呢，这位听众说的应该是春节左右买的花， 这个时候的花期是它的正常花期。正常花期过了之后，如果那个就是专业叫花剑，也可以叫花枝，如果您不把它剪掉的话，它也会二次开花，在某一个节位长出一个叉来，还能开几朵，但是不建议这样，建议剪掉，因为这样的话对花的身体的营养啊消耗特别大，影响下一次的开花。我们剪掉之后呢，就可以正常养苗，夏季不能暴晒，放在稍微凉快点的地方，半个月用一次蝴蝶兰的专用肥，大概11月到12月季节，大概就11月到春节前后吧，这一段就是它出花芽的时候就可以开花了。 其实我们很多听众都很关心，我们家里买的这个花开过一茬之后，都希望它再开花。其实注意的问题都应该是差不太多吧。如果说只开了一茬之后第二茬不开了，或者说开的不那么带劲了，应该都是跟你之前讲过的像肥料啊、水啊、包括温度和光照有关系吧。 对，那个大多数花都不喜欢强光照射，所以说在夏季温度高的时候，光照强度大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把它移到光照不强的地儿，比较凉快点的地方，因为夏季温度高了之后，多数花35度之后就生长停滞了， 歇了哈。 对，它就出现各种问题，而且对它的花芽分化也不利。 所以它没有到开花的时候，或者说您没有给它提供好足够它开花的这个条件的话，它是开不出花，即便开出来呢也是开不好的。还有听众问到，就是我们家那个花啊有花骨朵了，但是呢这花骨朵还没开，怎么就凋谢了呢？ 这一类的花呢，我可以列举几种，比如说茉莉花、米兰、栀子，还有柠檬、茶花，都是这样的。就是空气湿度小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类的花呢，多数都是沙质壤土，这种土呢通气性透水性很好，浇完水之后干得比较快，干到了过于厉害了，这样的话对它伤害特别大，就是直接掉花掉蕾。 哦，是这些，也是多方面的原因哈。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呀、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